留给我的悲哀。哦， 界为了人们改变，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，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？

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黄昏，夕阳西。 是。